的人都在为爱困惑，那是因为相信不再有，不是说走就能走，不是说留就能留，不是爱过就算懂。我的心里你应该都懂，我的泪水不会随便流，除非爱的心很痛，除非爱的深又浓，除非你提出分手。我很难过，我很脆弱，其实每个人都有，尤其男人最严重，外表坚强心空洞，其中的人就是我。我很难过，我很脆弱，爱情让我变得重，不懂付出与接受，忘记曾经伤与痛，不知错的就是我。就是我。